乌干达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近日发表文章赞扬朝鲜人民，说他们是热烈的爱国者，充满着对未来的确信和希望，具有优良的文化。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阁下的周围，奋勇前进。